各个景区都给游客呈现了知名电影的故事和角色，并配有游乐设施、娱乐表演、特色商店和餐饮。根据了解，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会分为三个阶段推进开园前的筹备工作，那就是压力测试和开启试运营以及盛大开园。内部压力测试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以及两家度假酒店，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在非必要不出京的政策下，京郊一些景美人少、适合自驾露营的场地成为了亲子家庭带孩子过周末的首选。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老唐你好。好的，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景区是密云区的野鸭部落，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好的，这个野鸭部落呢位于密云区的清水小镇北庄。在这里呢，大黄岩河、小黄岩河还有清水河三条水系是流经小镇之后进入到了密云水库，因此获得了这清水小镇的美誉。清水河湿地属于是潮白河水系，背靠国家自然保护区，气候凉爽，环境优美。整个区内呢大概是有70多种这种鸟类，河面宽大，水中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水生植物，适合玩水和自然观察体验。这里有明代的古长城遗址和重庆密山县联合政府所在地的这种抗日战争纪念馆。小镇旁边呢有一处有山有水也有树林的这种露营地和蜜蜂工厂，是学生们户外体验的一个主要的场地。野鸭部落亲子研学营地的负责人李俊满介绍呢，孩子们是可以到这个蜜蜂工厂观察蜜蜂以及蜂蜜的这种生产的过程，也可以在农场专业的养蜂人的带领下呢穿上全套的防护服，近距离的观察蜂巢内部的结构，同时还可以亲自的提取这个蜂蜜，品尝新鲜采摘的这个蜂蜜。野鸭部落亲子研学营地呢是由70年代的老服装厂进行改造的，整个的占地面积比较大，像仅仅这个营地的建筑面积就大概是有7000多平，还有3000多平米的儿童探索馆，包括了自然、物理、光学、运动、艺术等主题，并且拥有幼儿专区。像水上乐园、运动、滚球、高空滑索、光学迷宫等这样的互动设施呢，一共是有30多件，可以说是可以让孩子们有一个比较丰富的体验。营地的单日家庭现在接待量是在100到200人次左右，同时呢，在双减政策的压力这个政策下呢，家庭孩子托管的服务现在的需求也是不断的上升，所以营地也是采取了这种预约的方式，周六单日的入园人次也是控制在200人左右。建议市民如果是前往营地的话，可以提前通过 OTO 这种的平台来提前的预定。参观儿童探索馆的门票的话，儿童是100块钱，成人30，一大一小的套票呢是118。老唐， 好的，感谢张博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从今天起到24号，西北、西南、华北和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将遇到强降雨天气，其中呢，河南的强降雨落区和720洪涝地区重叠，因此中国气象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将会全力的应对强降雨的天气过程。22号，河北、中北部大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部局地将会有特大暴雨，最强的降水时段是22号的中午到23号的前半夜。气象专家提醒，请提前的做好防汛救灾的准备和应急工作，减少外出。再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白宫就阿富汗撤离情况发表讲话，表示自14号以来，美国军方已经协助从阿富汗撤离约1.3万人。他同时表示，过去的一周令人心碎。随着15号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美国紧急部署了约6000名美军在喀布尔机场开展了大规模的人员撤离行动。拜登在讲话当中也表示，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空中撤离行动之一。撤离的人员包括美国和盟国的公民以及持有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美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上述人员安全撤离。来关注党史上的今天，1972年的8月2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武汉钢铁公司建设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的1米7闸机，这是当时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具有20世纪70年代的先进水平。1980年的8月21号和23号，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林埃纳法拉奇时，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 邓小平表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他后期的错误。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张工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嘞，目前本市天气晴朗，这个气温啊比较高，已经达到了29到30度了。那么今天午后啊，可能会有一些对流云的发展，那么尤其是山区啊局地会有一些雷阵雨天气。现在报了分散性的雷阵雨，但主要是在西部山区，像这个房山、门头沟、延庆啊，包括海淀西北部这些地方，很可能局地有这雷阵雨。那么平原地区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那么今天这种情况在山区要尤其是到山区去游玩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一下。今天这个最高气温啊，像城区很可能就是超过30度了。天气比较闷热，那么在户外感到非常晒，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今天夜间看来是东北部地区啊，那么主要还是在山区，还有雷阵雨。那么夜间由于湿度会比较大，那么会有轻雾，能见度会转差，最低气温在22度。那么总体情况来看，那么今天下午到夜间这个天气情况，对大部分地方来说天气情况不错，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明天白天看来天气变化比较大，那么天气就是以阴为主了。现在这个资料来看，就是明天早晨6-7点钟到中午14点前后这个期间，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这个看来主要在北部山区，像平原地区啊，可能有些地方都会有些雷阵雨天气。那么这个明天大家要早早出行的话，要注意带上雨具，就要那么又要防雨。那么明天山区啊，那么很可能局地有3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也请大家注意防范一下。那么明天午后啊，天气就早上转成多云了。明天这个气温也比较高，很可能就是31-2度，天气会更加的闷热。那么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水降温，是这么情况。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张工，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4.6，属于轻度拥堵。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大雪而至。 现在

有温度的声音。